大家好，我是陈建斌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。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，家政、营养、健康，让您生活舒心，饮食放心，起居安心。 要美要浪漫还要私密，一景玫瑰庄园、美人汤池、情侣小木屋、亲子温泉，这里通通有。花样温泉、花样泡，尽在一景玫瑰庄园。浪漫热线400156-1616，400156-1616。 您好，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？ 即日起至三月底，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，都可享受整车长达5年的质保。奥吉通奥迪6718787，6718787。 房天下特价房，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大平台，房天下房价抗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让我们每一天都学一点东西，消化好自己的情绪。我们不能太信任时间了，总是以为再长大一点，我们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，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。但是可能到最后，时间并不能够让所有人成熟，只是让我们不再年轻了而已。 别再出现有你的话，默然夜里充满伤心的气味，让世事总相偎，你的容颜难掩面。 绝对不曾改变，怎样

次和你和你，每一次和你我的心都痛，每一次和你只希望能见到你的梦，和你一起飞向一样的天空，每一次和你在我心，每一次和你和你，每一次和你我不想再痛，每一次和你只希望你回到我心中，和你一起分享，要和你一起分享我的梦。 一个只能看资料不能添加的好友，偷偷喜欢一个人可能真的很心酸，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。 不小心回到那一天，不小心一切又重演，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当天在情人节那一夜，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后知后觉以后领悟，冻结了时间，瞬间我也会疲倦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的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的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，我若是疲倦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I'm not afraid to die. 笑脸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 告别最后都会变成对自己的告别，告别自己的执念和傻爱，告诉自己那些不甘心和放不下都要过去了。也许所谓的走的时候无人送别，归的时候无人接风，都是再稀松平常的事情。 我怕 然后可能有一点遗憾，还有一点失落，但是还是学会了释怀，懂得了自爱，怎么样去爱？来听再见。 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。

许把头低下来，向下偶来去天地，只为寻一个奇迹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那种精彩。 Believe me, I can fly, I'm singing in the sky, 你曾经对我说 对待前情旧爱，我只能说不祝福，不诋毁，也不悔恨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，如影随形，无声又无息，触摸在心底，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，我无力抗拒，特别是夜里，哦，想你到无法呼吸，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，大声地告诉你。 Show me love.

久又要登机，同一样的行李，呼吸不一样的空气，有时候只知道你现在在哪里，却忘记我自己的目的地。谢天谢地，屏幕很有心思，缩小天地距离，随着指尖抚摸千里，提醒我远近的城市连在一起，就像你好快就和我在一起。我发现比想象更像你，比爱你更爱你，多的这些分离，努力是为了梦想，梦想最想到的终站原来是你，为了建立我们的天地，我游走天和地，我看尽烟和雨，却只能看到你，你在享受着阳光，我的阴天也就晴朗，多么神奇，多爱你才有这默契。飞来飞去，程序都已熟悉，已提取了行李，与你又接近你奥利，我开始喜欢看半庸俗的字体，也觉得海关比海洋美丽，我爱呼吸机舱里的空气，因为再飞一程就会闻到你的气息，因为你没抽意没定义，只要与你有关，一切都已经没关系。我发现比想象更像你，比爱你更爱你，多了这些分离，有你是为了梦想，梦想最想到的终站原来是你，为了建立我们的天地，我游走天和地，我看尽烟和雨，却只能看到你，你在享受着阳光，我的阴天也就晴朗，多么神奇，多爱你才有这默契。我发现比想象更像你，比爱你更爱你，多的这些分离，流离是为了梦想，梦想最想到的终站原来是你，为了建立我们的天地，我游走天和地，我看尽烟和雨，却只能看 新闻，偶尔也 也会说一些中肯的话，不过说和忘的速度一样快。滴答滴答，时针不停在转，滴答滴答，还在原地打转，奋力抵抗还是习惯。滴答滴答，是谁在挑剔他，滴答滴答，踏出自由步伐，不羁的笑多迷人。你呀，继续着装睡的姿态，盼着最后的清醒，像幼儿园里午睡的小孩。你呀，怀疑爱又渴望被爱，怕受伤的心其实从你痊愈，就这样睡得醒着，醒了痛着。

静地坐在黑暗里，看到一千个盲目的自己，等待温暖的黎明，带来任何风的声音。我知道你离我不远，我可以感觉到你，当你的眼神穿越我。我知道你离我不远，我可以感觉到你，当你的衣袖微微摆动，我感觉有风。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，清楚地醒在梦里，看到一千个沉默的自己，心是更深的梦，梦是无声的心。我知道你离我不远，我可以感觉到你，当你的眼神穿越我。我知道是你，当你的呼吸轻轻传送，我感觉有风。感觉到你，当你的眼神穿越我。我知道你离我不远，我可以知道是你，当你的呼吸轻轻传送，我感觉有风。你是否曾经像我一样，流泪对着遥远的星光，看到星星上一千个自己，在泪光里笑着，笑着流泪的自己。 照旧一盏，祝你家 两人。努力顺风跟随，哦嘿。 少年的跌跌撞撞才找到终点，用多少伤痛的心爱才不离开身边，用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，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。世纪让我看透一切， 跟我走。

寂寞我。 想问你双手是否温热，